总是百转千回，谁会陪我直到天灰？一般的我和时间作对，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般的爱不小心针对，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再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一般的我和时间作对，一般的我却觉得好累，看你为我努力点缀，掩饰不完美。一般的爱你小心珍贵，一般的路却少了你陪，两个人再多事与愿违，我不想理会。 火热七月怎能持久做动？还有吉利佳期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日至7月8日，佳期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电话1331117-8283。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蓝图，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为什么要对你 掉行眼泪。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要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把我的头发捋湿，就让风将我的泪吹干。反正你早已不在乎，反正你早已不在乎。你的眼睛默默地告诉我，爱情已到了尽头。就像秋风吹落的谎言，再也没有感觉。 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7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24到28日，西南、东部、江南、江淮南部、华南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一些地区可能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防总已经将防汛应急的响应提升至3级，通知各地细化落实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的措施。中国保监会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开业验收工作的通知，从四个方面严格开业验收工作，预防公司管控不到位、经营激进、治理失效、资本不实等风险。25日，2017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考试在全国17个城市同时开考，56个中央机关共计选拔360名公务员，招募规模较去年有所下降，其中公安部、最高检等招人较多。华

柔，怎么能就让他走？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从现在到永久，不再是天边的残梦，刹那间消失无踪。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不是片刻的聚首，不再是一个难圆的梦。今夜为我停留，今夜为我停 在每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用来听友 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我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当被你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我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这对炙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不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你的感觉形容最美的烟火最长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得太难谁要怎么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对你最美的走谁忘了算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 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不敢睡，怕噩梦，醒着又怕伤到心痛，雪滴在心中，我哭我能懂，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你很想知道谁盗走他的梦我们等被失控有人强掩是不放松如果忘了出走最后挣到手也没有看着自己笑面对个黑洞多努力去动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 为谁疤痕， 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感情怎么分的，怎么抉择，都等他选择，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 你别再疤痕，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没舍才能得， 为谁不能接幸福的，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 会失控，有人强越是不放心，如果忘了初衷，最后剪刀手也没用， 看着自己下面对个黑洞，多努力激动回应都失控，除非自己想做挣脱这场捉弄， 你为谁疤痕， 别人之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 情怎么分割，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 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 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为谁不能接幸福的，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管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你别再拔河，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 能舍才能得， 为谁不能接幸福的 渴，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不怪谁招惹，只拖着他的躯壳，爱着那又如何，